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随着气温上升，午后能见度较早晨明显改善，空气质量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午后西部北部地区将会有降雨天气出现，局地伴有短时大风，请注意防范。明天开始有持续的冷空气活动，天气放晴，秋高气爽，对节前的交通出行非常有利。具体预报，今天下午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短时大风，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为爱独行是90后北京姑娘江丹迪取材自北京女孩真实生活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三个北京女孩在大学毕业之后所经历的从象牙塔到走入社会，在希冀和憧憬中踉跄而行的故事。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她们选择自己的面包和爱情。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介绍新书《为爱独行》。北京时间11点0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为您读一段书当中的一段内容。大学毕业之后，每个人都面临着毕业后的选择。郑若曦从海外求学归来，准备一展海归的风采。任小凡终于熬过漫长的毕业论文季，打算在家好好休养数月。而窦文文则依旧像个没成年的孩子一般，被母亲催促着四处投简历。他们此刻的选择不仅与自身的性格有关，更与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对于身为当事人的他们来讲，谁又说得清此刻的选择将会给未来的自己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人生经历呢？好，刚刚我是以倒叙的手法哈，首先一开场先为大家去讲述了三个女孩。这三个女孩呢，就是在这本《为爱独行》当中所讲到的三个北京女孩。这三个主人公，他们的路程，他们的人生经历将会有不同的变化，甚至有不同的结局。所以今天为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故事的是来自于90后的畅销书作家北京姑娘江丹迪。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请到了江丹迪，我们首先欢迎一下丹迪，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江丹迪。 嗯，其实丹迪呢，介绍他不仅是一位畅销书作家，同时呢，他还是一位音乐人哈。之前曾经出版过这个刘美不美来我们这儿做过节目，当时呢也为大家特别介绍了他的新专辑。今天呢也是带着他的新专辑和他的新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丹迪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啊，他经常是把他的书和他的专辑的歌曲放到一起啊，通过歌曲来认识书当中的主人公，来认识这些故事。所以还是在一开始为大家来这个放一段哈，丹迪在这一次的《为爱独行》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叫做《听不见》。 轻轻的一个人呼吸，没什么。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江丹迪的主打歌叫《听不见》，这是在这本《为爱独行》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先说说吧，因为丹迪之前呢，做个介绍哈，丹迪之前其实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做他的新书《留美不美》的这个宣传的时候，其实当时也介绍过，他之前是在美国留学，后来回国自己来创业，独立音乐人，现在是音乐跨界制作哈，小说和音乐作品做一个完美的结合。 对对对。 我其实很想了解丹迪为什么在写《留美之美》《留美不美》之后，又在写这样一部《为爱独行》，都是关于大学生刚刚毕业的故事。 对对对，因为之前《留美不美》呢，主要是讲从高中到大学啊，就是16岁，一直到就是18、19岁、20岁这个阶段的一个在美国的真实的留学生活，包括移民呐、然后留学、找工作、打工等等这样一个经历。然后这本《为爱独行》呢，就是回归到了国内，就是北京的几个女孩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本就是大学毕业了啊，大学毕业这个一年的这么一个阶段，刚步入社会，对对对，刚找到工作，一个心态上的一个转变，包括个人价值观呀等等，所以我觉得应该两本可以对照着看，因为其中《为爱独行》的一个人物呢，也是有过一个交换生的留学， 在美国留学的经历， 对对， 郑若曦， 郑若曦啊、这样一个人物角色，我觉得可以顺下来，虽然两本不一样。但是时间上可以顺下来，对对对。 之前写的是关于在美国留学的这个，包括你自己的经历融入到其中。 对对对。 那这一本为爱独行，它是不是也把你的很多经历融入到这里边？ 其实我个人还好，主要是我身边的一些我的好朋友吧，把他们的一些因为都是北京女孩给几个人然后融到一个人物里了，大概是这样。像就是三个人物嘛，因为虽然都是在北京，很多人会觉得说北京人可能条件还可以，但其实真实的北京人的生活呢，像很多那种家里只有一套房的，虽然说北京现在房价很高，家里只有一套房的，那说白了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拿那点死工资，不可能说卖了房子然后去怎么样。所以我是想写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的三个女生，她们的生活，她们的拼搏的经历呀，以及她们的咱们经常讲的原生家庭嘛，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局。对， 所以呢就把这本书的三个女主角全部设为了北京姑娘。 对对对对， 非常具有北京姑娘的代表性哈。而且这本书其实一上来最开篇很吸引我，它并不是首先讲一讲这三个姑娘她们的成长历程，而是一上来用倒叙的手法，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馆，这家咖啡馆呢非常的惊人啊，它叫迷失 coffee。 对， 这家咖啡馆的这个咖啡可以卖到400块钱一杯，讲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先说说吧，怎么讲到这样一个故事？三个姑娘大学毕业之后首次相聚在这样一个贵的惊奇的咖啡馆里哈，然后他们的这种形形色色的表现。 对，我当时想写这本书呢，一开始就是因为我觉得脑海中有一个想法，就是很多人其实大家也有这样一个，大家都毕业了，然后想展现给以前的朋友自己过得挺好的，但其实实际上肯定是刚毕业会磕磕绊绊，有很多的不如意。出于各种原因吧，大家没有说出最真实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呢这个咖啡馆呢就是以这样一个形式，大家在这个咖啡馆相聚了，然后都说自己生活得多么多么好，有一种攀比，也有一种虚荣在里面，但这个实际上其实我觉得是掩饰自己毕业后的一个所受到的一个伤害吧，不论是这种职场上还是情感上，因为毕竟脱离校园了，会有一个落差感。 对，所以呢通过三个姑娘在咖啡馆的表现，我们能看出三个姑娘当时的处境。咱们就介绍一下这三个女孩。 好有一个是叫窦文文哈，那她其实我觉得相当于是家庭并不是很富裕，然后呢在母亲的责骂声中长大。 她是单亲家庭吗？ 她其实不算单亲家庭，但是呢父亲调到了外地，所以呢 然后后面书里也会写说为什么他父亲走了，一方面是工作关系，还有一方面可能也是想脱离他这个老婆。哎，对对对，对。但是这个是慢慢啊，随着他长大，就是窦文文这个角色长大，他自己悟出来了啊，慢慢感悟到。所以这样的一个女孩，她从小是父母就是母亲对她这样责骂生长大，她在社会中 非常严厉哈。 对对对，社会中呢，她不论是在职场也好，学校也好，很小心翼翼，谨小慎微。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应该也挺常见的吧，咱们生活当中，对，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任小凡，他是有点像独生子女的典型的这么一个家庭，就是无微不至的呵护他。所以他刚开始他是追求爱情啊，追求自己的所想要的东西。可是当他发现母亲高血压犯了之后，当他发现家里有这个经济状况的时候，他才明白他应该肩负起这样的一个家庭责任。那只是我把这个提前到他就是刚一大学毕业啊，就经历了这些事儿。那很多人可能到了三十多岁，可能家庭才会面临到这些问题。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对于现在的80后也好，70后，90后，对吧？就是独生子女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我给他写到这样一个人物里来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郑若曦，她就是我刚才说有留学经历的那个女孩。他属于出去了一圈以后，他的眼界提高了，然后他有点儿怎么讲？其实这个，因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就是他有点看不上国内同学了。哎，他觉得自己出去了，觉得自己很厉害了，等等等等。但其实他是没有社会经验的，他只是有一种单纯的自我感觉良好，对对对。所以他回国了以后，他还是碰壁了。所以三个人最后是。碰壁的这个是不一样的三个事件吧，大概是这样。 对，三个不同性格的姑娘，三个不同的家庭背景，也因此决定了他们在选择爱情和面包的时候，他们的选择又是怎样的？ 对对对 对，先说说这个咖啡馆吧，我是很好奇哈，这咖啡馆真的是存在的吗？这么贵的一杯咖啡，400块钱一杯， 这个是就是只是为了烘托这个小说来写的，但是我相信很多的。现在的一些老板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因为知道人们的有的是炫富，有的是攀比，所以这个价格呢定多高都会有人过来消费。对 对， 现在是有这样一个趋势。 这里面讲到的这个郑若曦哈，背着一个香奈儿，然后戴着梵克雅宝的项链，然后脚踩着非常昂贵的高跟鞋，然后全身名牌哈，就来到了这个店里。服务员就跟他说：“这杯咖啡是400块钱一杯，还要吗？”他说：“当然要。”然后这是郑若曦哈，一看就是那种名媛范儿哈，这姑娘出现。第二位呢，就是他的同学任小凡。小凡呢，这个父母因为对他非常的上心哈，所以这个帮他托关系找门路，后来找工作。 对， 所以当他知道这个咖啡400块钱一杯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惊讶啊，我也要。可是窦文文就不一样了，窦文文他的家庭条件很一般，所以他宁肯就是把这钱花在刀刃上，他也不会花在这杯咖啡上。 是是是， 就要了一杯柠檬水啊。 对， 这就开始了三个姑娘的故事。刚刚其实我在一开始的开篇读到的是面临选择的这一段，就讲到了他们三个从海归，然后这个到毕业，然后呢到四处投简历啊，然后他们是怎样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先说说每一个人他的人生道路是怎么走的。先说说郑若曦吧。郑若曦在一开场的时候，她就是一个想要创业啊，实现梦想的这样一个姑娘。 对， 因为在美国啊待了一年之后，眼界打开了，就发现这个世界是我可以控制的，是我可以这个掌握的。 对对对， 所以她就觉得说我将来一定要去做自己的一番事业，然后得到一个优越的这个环境，然后在这个优越的生活条件下去创造自己的一番事业和天地。 这个人物呢，我之前给他设定就是他之所以是这样，一方面是因为他就是自身慢慢接触的人多了啊，他自己想法，还有一个呢，他是想为了他的母亲去他从小就是很好强，因为他是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他觉得他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以后让自己和妈妈都过上更优质的一个生活。然后呢，所以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在国外认识了一些人，但这个我里面其实也写了一个小插曲，就是 如果大家听众朋友有要出国的，其实现在因为很多女孩说出去了，说想找个男朋友啊，想看人家家庭条件怎么样。那国外呢，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就是私人的公司，就是汽车公司，它可以，比如说几百块钱一个月，就是一天，然后呢，你可以租到那种最好的豪车，比如说跑车也好，怎么样也好， 几百块钱一个月， 一天，对，所以很多会遇到这样，不是很多啦，就是有个别现象，有的男生好比说租了一天，对吧？然后他其实他是想去钓女方的钱，但是呢，女方有的时候小姑娘爱慕虚荣也好怎么样，哎，觉得哎挺崇拜人家的，觉得人挺有钱的，后续不论是有经济上的合作还是说投入感情了，所以这些东西在国外就是怎么讲，你刚去的话你如果不了解会容易上当受骗， 涉世未深啊， 对对对，所以郑若曦他那当然前提是因为他自己虚荣了，所以郑若曦是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回来创业，他呢想因为他在国外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所以他呢 纸醉金迷的生活， 对， 让他迷失了。所以他一上来在咖啡馆里就对他另外两个同学就说：“我认识好多什么开会所、开酒店的朋友。 哎”对。 然后窦文文就说：“哇，你认识的人都好高大上啊！” 是，就这样。所以也是一个相当于他自己想象吧，就是他觉得说他认识这群人了，他的生活就可以变好了。所以最后呢，他的结局是。他被骗的是钱财，因为他刚开始是虚荣登场嘛，那他中途也了解到说他母亲其实对他也有一定的一个欺骗，就是和他自己原生家庭啊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具体内容就是大家可以来看，我就不在这儿说，只是我觉得每个人物他都是有一个出发点的，所以可能他妈妈是他最大的一个他开始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起因吧，我觉得。 对，单亲的妈妈，然后呢若曦是希望妈妈也跟着她过上更优越的生活，更优质的生活， 对， 所以就做了这样的选择，但是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不免有些盲目，因此就后来也出现了被骗的情况， 对， 结局也是有一点惨的，这说到了郑若曦，咱们再说说任小凡，相比较郑若曦的单亲家庭来说，任小凡其实是比较温馨的家庭环境， 是， 对，但是他的这个成长当中又遇到了哪些烦恼和困惑呢？ 任小凡我觉得和我身边的很多女孩都很像，就是家庭和睦啊，然后北京女孩嘛，性格有点就是无所谓啊， 大 大 咧 咧哎这样的，对，所以其实我刚出国的时候呢，很多一些比如说南方地区的朋友会觉得说，哎，他怎么这么无所谓啊，他怎么这么就是不在意啊，等等等等，然后 哪些方面会不在意， 比如说基本上什么事儿都不是很 计较， 对，没有觉得什么想不开的，就是不论是金钱上啊，然后包括学习成绩也一样，比如有一次考砸了，那砸了就砸了呗，下回考好就行了，就是很多事情是这样的一个 心事儿不是那么重， 对， 然后比较乐天派 啊，有点是，所以呢，我给他人物设定就是他在大学期间认识了一个从其他外省考进来的一个男孩，他很喜欢他，那这个男孩就是属于。真的是玩命学习啊，那他玩命学习也是说白了去实现他父母的一个年轻时候的梦，就是想来北京，想在北京留下来，想在北京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店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男孩也是肩负了很大的一个重任，那他和任小凡这种父母都给包办好的女孩在一起，那他们注定会产生一些矛盾， 没错，就是他们并不够门当户对，这个也是现在90后里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择偶的这样一个标准， 是， 就是一定要门当户对，这里边讲到的这个无名啊，他就是一个来自小城市的男孩，他跟北京姑娘任小凡产生了感情，但是后来他俩没有走到一起，这个没有走到一起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门当户对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原因？ 我觉得可能是两个人的，因为都年轻气盛嘛，交流有的时候，因为 书中有一段是说，大家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聊一下，说，哎，都毕业了，那个现在的工资是多少啊？就聊到这儿了。 嗯、 聊到这儿，那个窦文文那个角色呢，就是他说他实习是一个月3000块钱，那任小凡就说替他打抱不平哈，因为是父母帮着找的工作，一个月给了他8000， 哦、 他就说了说，哎，怎么才3000呀？这不是剥削吗？等等等等，他说就是，其实北京姑娘大部分都这样，就是很直白，把自己的想法就给说出来。那在无名看来呢，他觉得任小凡这是炫耀了， 嗯， 是有点挑衅的意味。他觉得他很看不上让任小凡这样，然后他觉得这就是你爸妈给你找的关系，你有什么资本 去值得炫耀的？ 对对对， 又不是你能力在 对对对 争取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上的一个 冲突。 对对对、 嗯， 然后慢慢还有很多事情演变，包括男生的自尊心嘛，他觉得在北京可能很多事情是任小凡的父母帮他去操办料理的，那他自己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他会觉得有点受打压啊、有点压抑，所以就包括还是年轻吧，就是双方也沟通不到位，然后慢慢慢慢，我觉得这个在大学毕业很多分手啦，或者说怎么样，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嗯，所以说无名这样一个来自小城市在北京打拼的这样一个男孩， 嗯嗯， 他内心本身就很敏感， 嗯 嗯， 又这一路走的也非常坎坷和不容易， 是是是， 然后遇到了家庭优越的任小凡，自然他们中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 嗯 嗯， 也是因为三观啊都不是特别一致哈、 嗯、 包括门当户对也不是特别的门当户对， 嗯嗯嗯， 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讲到的是非常现实的一段感情。 嗯， 好，讲到这个感情啊，我们再接着再来听这个丹迪在这本书当中特别为我们推荐的这个专辑当中的歌曲，是特别为这个节目所做的这个歌曲哈、 嗯嗯、 叫做 我想你还爱我、 啊、我想你还爱我，好， 嗯嗯，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独行是90后北京姑娘江丹迪取材自北京女孩真实生活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三个北京女孩在大学毕业之后所经历的从象牙塔到走入社会，在希冀和憧憬中踉跄而行的故事。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她们选择自己的面包和爱情。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介绍新书《为爱独行》。北京时间11:2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新书，叫做《为爱独行》。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来自于90后的北京姑娘江丹迪，欢迎一下丹迪。 大家好，我是江丹迪。 嗯，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丹迪在这本书当中特别为任小凡和无名做的一首歌曲哈，我想你还爱我。 对， 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们会发现，丹迪用了很多的二维码的形式，就是说，歌词加二维码。如果你在这个剧情看到这儿的时候，你可以扫到这个二维码来听， 对对对 啊，他创作的歌曲。想问问丹迪，为什么想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将音乐和文字相结合？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两个我都喜欢，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这些歌吧都是配合着故事，然后我自己去单独再去创作的歌曲，我觉得代入感会更强一些吧。然后再加上因为自己喜欢唱歌，所以也希望别人能够听到自己的原创音乐。那两个我觉得，然后跟出版社的我的编辑一起一商量，他说这种形式也挺新颖的啊，那咱们就这么做吧。对， 而且这首歌的词曲作者都是丹迪，就是自己来创作，自己来写。 对，自己写自己唱。对， 对，这个形式也很特别。我们平常看小说的时候，很多的情况都是我们自己看，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来看这个书。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一边听着这个书里的音乐，一边看着这个文字，还有它的一些剧情啊，我觉得是特别有趣的一个享受吧。而且这本书当中，其实它是包含了有好几首吧，啊，你大概创作了多少首歌曲？ 这首歌的话，差不多3-4首。对，但是就是这个呢，是整个比如说歌词什么就放在文章里了，对对对。然后其他那几个就是大家扫码听就可以了，我反正我觉得每一本都放几首进去吧。就是之前的留美不美也是放了差不多5-6首歌，然后这个3-4首歌，这样我会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吧再写下去。对， 好，刚刚我们讲到的是任小凡，咱们接着再来讲讲北京姑娘窦文文。相比较郑若曦还有任小凡，其实窦文文的家庭条件真的是不只是不富裕哈，确实有一些困难。这也影响了她的这个后面的人生发展之路。因为她谨小慎微的性格，所以做实习生都感觉是比较唯唯诺诺。 是是是，对，就是在学校也好，包括她后期的有男生追求她，她也是有点抗拒，有点拒绝，不敢，没有自信。找工作也一样，她老觉得就是领导说给你做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工作吧，她不敢出去见这么多人，就算说是可能工资或者说提成能够多一些，但是她还是想寻求一个安稳。因为可能真的是家庭没有给她安全感，所以她自己只能通过这种很保护性很强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吧，让自己给自己一个安全感。对， 好，其实这里边谈到了这样几个问题哈，我觉得确实值得我们去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三个姑娘其实她们分别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那么其实在你的这本书当中写到的家庭背景对于她们的人生选择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 当时是怎么想到把这个家庭背景的这个因素夸大化呢？可能很多小说大部分是以剧情为主，比如说这三个姑娘之间发生了一些爱恨纠葛呀，或者他们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主基调。但其实你中间在每一个人物的起承转合都是有一个基础的基调，就是家庭背景。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我自身的经历吧，包括我身边很多人，慢慢我就发现大家都是独生子女的话呢，他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需要承担的不仅仅是他自己一个人，父母啊，这就两个了，然后再往上比如说爷爷奶奶对吧，然后外公外婆、嗯、就六个人，然后如果说你要是两个人找到男朋友女朋友在一起，那就再乘以二，所以就是很大的一个怎么讲，我觉得每个人的责任心就是这样慢慢的烘托出来的，他要考虑的东西方方面面，所以原生家庭有的家庭可以给你一个支持，那可能年轻人毕业之后自己不论创业也好还是说他的感情生活都会不用顾虑那么多，但如果说父母某种情况下给孩子拖后腿了，那可能真的会影响到不仅仅是一代人的问题，那比如说小孩在结婚了以后，那估计他们的家庭，他新组建的家庭可能也会受到之前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身边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吧，所以我觉得应该把这些事情反映一下啊、嗯，大概是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不要骗我。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丹迪在这本书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他是不是我朋友》。 看你如此难过，我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反正我就见不得你朝他低头，他是不是比我温柔，我保证今生只对你温柔，我不管他是不是 刚刚我们又听到了丹迪的一首歌，叫他是不是我朋友啊，特别好听，非常朗朗上口。我觉得今后我们在车里这个除了听广播之外啊，可以听听丹迪的歌曲了哈。 谢谢谢谢。 就是上下班的路上其实非常的轻快轻松。我觉得听到他的歌曲和看到他的文字，就会想到我们大学时代和刚刚毕业的那一段往事和经历、 嗯、 还有那些特别值得回忆的日子。 嗯嗯 嗯。这里边其实刚刚讲到了，因为家庭背景的不同，因此三个女孩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爱情，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人生也有了不同的转折。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90后的这些刚刚进入到职场当中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也会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是，那么我们在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去怎样的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来完成我们在职场的第一课。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抱有太大的一个幻想，因为你刚出来工作、嗯、你不论是人际关系也好，工作能力也好，它都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我觉得磕磕碰碰是必然的。然后这个阶段呢，我觉得是人生当中积累速度最快的。因为我其实说实话，我第一次工作呢是不到20岁，18岁左右吧，就是在美国留学期间，然后我去打工去了。因为我看到身边很多人，他们其实很早16岁就去打工、嗯、然后我已经算晚的了，18岁。那个阶段不论是我的英语提升，就是口语能力啊，还是这种一下有责任感了，自己挣到第一笔钱，觉得说知道父母不容易了，就是所有这些感受都是在那第一份工作所出现的。然后呢也很累，也很苦，然后挣到点钱挺高兴。那这个时候你就会慢慢过了，比如说过了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熟悉这个工作环境之后，你就会想这个事儿到底适不适合我去干。 嗯， 是不是我比如说，或者说我应不应该再额外的再去学习一些什么呀，就是学校之外的一些技能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就真的是主动去想去学了，想丰富你自己的人生。然后比如说，或者说你干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可能这个行业不太适合我啊，我真的我得找点别的，不能后半辈子全搭在这儿了。就是这个我觉得这刚毕业这个一年吧，我觉得真的是给每个人他开拓视野也好，他一个个人的一个丰富一个历练， 是最重要的这么一两年，对对对， 也非常宝贵。虽然磕磕绊绊会遇到很多碰壁的情况，虽然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让你不堪回首的往事， 是是是， 但是这一两年对你来说是奠定了你职业生涯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两年， 对对对。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到在书里的三个女主人公，她们在刚毕业的一两年当中，也是因为比如说遇到了一些问题，有的是特别迎难而上的解决，但有的是非常胆怯非常懦弱的去表现，也因此影响了她们后面的这种事业的规划和人生的选择。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是讲到了就是在毕业之后的一两年哈，就是作为职场新人，你需要去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其实作为家人，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家庭环境啊，对于孩子们的影响。那家人到底应该去做怎样的一些支持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是因人而异啊，但是简单的我觉得可以分为几方面吧。一个是常说的经济上的一个支持，那这个前提呢，我觉得是孩子他真的某一方面，比如说想创业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真的有目标有个规划，那家长就是大家坐起来一起商量嘛，看看可不可行。如果真的可行，家长要是也有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经济上是要给予孩子一定的支持的，因为刚脱离学校了，大家都没有钱，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家长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精神上的，精神上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很多我觉得尤其是女孩子吧，不论是找工作也好还是说将来交男朋友也好，如果家庭就是父母没有给她一个很强的一个安全感，她可能有了一份工作她想跳槽但她不敢，因为现在比如说将将能付得了房租，那如果说他跳槽了，他又要搬回自己那个家听父母唠叨啊去怎么样，他可能会有这样一个顾虑，所以可能一辈子就待在这个单位了，没有一个很好一个发展。或者说找男朋友也一样，他会觉得那就我再忍忍吧，我再怎么样吧，啊，可能回到家父母又要说我啦之类的，所以可能后续的他，如果他的婚姻不幸的话，将来他的孩子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父母就是一定要在精神上包括和谐的一个家庭氛围吧，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丹迪的歌曲，叫《曾经》。 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 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为爱独行是90后北京姑娘江丹迪取材自北京女孩真实生活的一本小说。这本小说讲述了三个北京女孩在大学毕业之后所经历的从象牙塔到走入社会，在希冀和憧憬中踉跄而行的故事。截然不同的家庭背景影响着她们选择自己的面包和爱情。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介绍新书《为爱独行》。 他是不是你的朋友？是不是你们认识的比我久？他是不是比我温柔？否则你怎么选择让我先走？我不曾说过的那些话，你是不是也没对他表达？你小心翼翼地迎合着他，看着我这来挤压。我不管他是不是你的朋友，反正我就见不得你朝他低头。他是不是比我温柔？我保证今生只对你温柔。我不管他是不是 刚刚我们其实特别聊到了在这本《为爱独行》的小说当中所聊到的三个女主人公。诶，我其实很好奇这本书的书名啊，为什么叫做《为爱独行》呢，丹迪？ 我觉得可以有很多样的理解方式啊，那我就先说一种吧，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慢慢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其实说白了都是自己在去，不论是追求梦想也好，还是丰富自己的人生，慢慢都是要独行的。虽然说你身边会有朋友，会有家人，但你真正想要实现一个事情的话，你不能光靠着别人来帮助你，一定要是靠自己去一步一步的争取过来的。对， 没错，人生是一场独自的旅行，也是一场孤独的行进。在这过程当中，必须要学会自己跟自己相处，安放好自己的灵魂。 是的， 所以说到了这个安放自己的灵魂，安放自己的青春，包括让自己跟自己相处呢，必须要说到一个话题，就是在现在的职场新人当中也经常会讨论的一个话题，就当你真正参加工作的一两年，当你跌跌撞撞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曾经的憧憬的梦想和现实有着非常大的差距，因此开始怀疑自己，开始不相信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要开始调整自己的这个理想状态呢，然后真正适应到现实的生活呢，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啊？我觉得丹迪是不是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也遇到这样的一些困惑或烦恼？ 对对对，肯定的，就是因为我是就是为了梦想嘛，然后就回国了。回国之后，我想当时想唱歌，然后后来慢慢写了第一本《留美不美》，就这样一个阶段。那这个时候我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呢，周围的一些同学他们是不理解的，当时没好意思跟我说啊，就现在回过头来告诉我了，说当时不理解，说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 跨越。 对对对， 而且还是挺大胆的一个跨越。 对，当时我是因为办的休学，学校休了一年，大家觉得说哎你干嘛呀什么什么很多。那我自己随着回国之后，然后就是各种样的失败啊，各种各样的失败，我也开始质疑了，说哎我是不是在浪费时间，我是不是做错了，觉得浪费自己的时间，然后外加是不是对不起父母了啊。但是后来慢慢坚持下来之后呢，就是不论是音乐啊还是歌曲，就是当你真的很热爱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过了那个时间点，你就会看到一些成绩，然后就做了最好的我们的那个，我就给那个当时那个剧去写歌。这个我觉得是就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鼓励，就是哎 我的歌原来是可以在电视上放出来了啊，原来是有人认可了。那慢慢慢慢继续再坚持下去，只不过我是比较幸运，这个时间点没有跨越到几年或者说十几年。那有的人可能真的这个时间太长了，那他会有一个无论是经济上的原因呢、啊、还是什么，就可能会放弃了。 嗯， 所以我觉得前提是你真的要了解自己确实这方面有一定的能力，然后你不要去放弃它，不要太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个质疑、嗯、因为我觉得质疑声随时都会出现的。 分享了丹迪的故事，再说说我的故事吧、 嗯、 说到了刚毕业的前两年，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职业生涯当中最灰暗的两年。 嗯嗯嗯， 我可能跟很多的朋友们不一样，因为好多朋友可能一毕业，一参加工作，他可能是人生最光彩的两年。就是相比较丹迪来说，我觉得我那两年也是备受质疑的两年，或者说对我自己本身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不自信的两年。 嗯， 我曾经怀疑过自己可能不适合做主持人。 嗯， 我也怀疑过自己说，嗯，可能我要在这个行业当中慢慢的消失，然后淡出这个主持人这个行列。但是后来坚持下来，我发现好像现在慢慢的回归到了我当年的梦想的状态。 嗯， 所以我觉得坚持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 首先你要打心底去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嗯 嗯, 嗯， 我后来回忆过这段经历，我说为什么后来我坚持下来了，是因为我在心底里相信自己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无论你现在是怎样，都要坚持一个梦想和目标。 嗯， 可能这个目标有点遥远，但是一定要切合实际。 嗯， 不是说我这个目标遥远到确实实现不了啊。 嗯， 但是如果说你的目标你可以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达到的话，我觉得你是可以去试一试，奋力一搏的。 是， 这也是比较难得的一个经历或者是经验吧。 嗯 嗯, 嗯， 好，刚刚说到的是毕业生啊、毕业的前两年他需要具备怎样的一些心理因素，包括他如何去平衡梦想和现实的这个差距。 嗯， 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啊，这个快到节目的最后了，很想问问丹迪。丹迪之前写过刘美不美，然后呢也出过他的专辑。 嗯， 今天也带着他的新专辑和这本书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嗯， 都是和留学生相关，也都是跟学生时代相关，职场新人相关。 嗯， 那未来的写作方向是不是都和这个相关呢？还是会再做一些跳跃性的、跨越性的一个转变。 对，接下来呢，就是我觉得按照时间顺序了，下一本，因为我现在正在创作，就是我是要写一个，背景也是90后，那他是怎么从一个职场新人，然后一步一步到行业的一个领军人物的，是写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不单单是要讲这种职场小白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太多的学习的一个借鉴，那更多的是他怎么样能做好，然后怎么样能成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家需要或者说想要看到的这么一个故事吧。帮助更多的人去分享一些成功的经验，然后也是结合很多周围成功的人，而且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成功的人，把他们融入到书中。我是有这样的一个，现在正在创作。对， 所以说这本，我觉得第三本书可以是一个升级版或升华吧。前两本书可能更多是记述你的青春，记述你身边人的青春故事。 对对对， 然后把它大部分是比较真实的呈现给大家。那第三本可能是帮大家去总结经验，就像我的一个角色，比如说主持人或者是记者，你去采访过你身边真正做得好的同龄人， 嗯， 然后把他们的故事带给大家。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嗯， 很有使命感啊，也很有责任感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写从留美不美开始就特别有使命感，就是想让大家知道真正留学生活什么样的啊，怎么修学分，怎么赚钱，怎么打工，然后包括这本《北京姑娘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啊，大学毕业之后怎么样？但是就像你说的，第三本我觉得是真正的一个升华吧。 就是真正能把你的经验带给大学生，然后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了你的书，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对对对对， 对。好，刚刚聊到的是未来的写作方向，那我想很多朋友也比较好奇的是，丹迪，你这本书将来会不会影视化？出成这个，比如说把书给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这样的想法吗？ 对，现在正在谈。对，是我发现每次过来跟你做你的节目，留美不美当时就是，然后呢？当时就是在谈一家影视公司，然后现在这本也是，对对对，所以那本很顺利的谈出去了，然后这本我希望也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公司，然后去把它给 呈现出来。 对，我觉得这本书也特别适合拍成影视化作品。 嗯 嗯， 而且非常真实的反映了我们的青春生活。 嗯， 我觉得很多朋友无论是你看到了丹迪的文字啊，就这本书的作品，还是你看到了未来的影视化的呈现，你可能都会像致青春一样哈，就是去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年代。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觉得虽然曾经有过跌跌撞撞坎坷的经历，也曾经有过很多不堪回首的往事，但你会觉得其实那个青春的过程本身就很美好。 对 啊，青春其实就代表了它背后不是光滑的，而是有各种各样历练组合成一个真正光彩的记忆。好，谢谢，非常感谢丹迪的分享，谢谢丹迪给我们带来这本新书《为爱独行》，谢谢。 谢谢。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接下来是纪实传奇。